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出席指导为期三天的第一次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25号致闭幕词。金正恩同志指出，此次大会就加强基层党委千方百计地增强其战斗职能和作用方面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他说，通过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对基层党委在党务工作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位置和作用有了重新的认识和确认，有力地显示了加强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百倍巩固我们党的战无不胜的威力和战斗力，早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钢铁般的信念和意志。他说，大会顺应朝鲜党和革命发展的要求举行成功，为此感到高兴，并向为大会的成功举行做出积极努力的与会者、全体党员和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金正恩同志强调，第一次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是为把我们党加强和发展成为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完成打开捷径的十亿深远的大会、光荣的大会，将永存于我们党的史册。他表示，要巩固所有基层党组织，使之成为不可战胜的队伍，千方百计地提高其战斗力，来在加强和发展我们党、贯彻落实党的七大决议的斗争中带来划时代的转变，这就是此次大会的基本精神。他说，全体基层党委委员长应将大会精神刻骨铭心并坚决地加以落实，在党务工作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掀起革命高潮。他指出，大会与会者要做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各战场打开进军突破口的总攻占旗手、顽强的实干家，保持在200天战斗中发挥的那种精神、那种气魄，来在自己的单位熊熊地燃起不断革新、不断前进的烈火。金正恩同志说，要走的路还远，面临的任务很艰巨，而且由于种种敌对势力的妨碍活动，斗争依然艰苦。但这进程中，我们党相信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并向正确的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无穷的力量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委委员长表示莫大的期待。金正恩同志表示，相信大会参加者和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将展开忘我斗争，为我们党的加强发展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带来新的转变，并宣布第一次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闭幕。